据南朝鲜网报好社道报道，在南朝鲜由工人界抗议当局劳动政策的总罢工斗争在继续扩大。10月4号，由公共部门工人3万多人在首尔的大学路举行了集会。另外，南朝鲜网报《民族日报》9月29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主张民众要总动员起来，争取朴槿惠政府完蛋。